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说起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军民开展的地道战，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种被当时的侵华日军惊呼为奇幻战争的游击战术，也一直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作为这种战术的创始人，邝福照将军却一直鲜为人知。邝福照将军的一生和神秘的地道战一样，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本期的节目就让我来为您解读邝福照将军传奇的一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14年，邝福照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步前镇新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3月，年满18岁的邝福照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带领着8名共青团员集体参加了红军。1934年8月，邝福照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在一次攻打侯平的战斗中，他们与湖南军阀李觉的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到黄昏，一颗子弹击穿了邝福照的右肩胛骨，他当即晕了过去。当时的红军药材齐全，所幸邝福照自幼体质好，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邝福照与几位团职干部主动请战，要求到前线去。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战要求，邝福照被派往山西省太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了中共方山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红色政权，建立了人民武装，进行了减租减息等工作，推动了当地抗战形势的发展。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主力回师华北，对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摧毁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为巩固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冀中武装，特派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邝福照奉命跟随程子华到冀中担任冀中军区第一分区政治委员。邝福照到达所辖部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结论：冀中地区地处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因此要尽快使习惯打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适应这个不利的地形条件。此外，冀中军区部队新成立， 官兵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军事战略战术教育都亟待加强。于是邝福照狠抓部队的整训工作，大力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不久便在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张荫吴侵扰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此后不久，邝福照被调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由冀中腹地开往太行山区。1940年3月5日，邝福照的警备旅发动了反击国民党反共顽军朱怀兵部第27军的战斗。遵照战前部署，警备旅为右纵队的第二梯队，担任战役的预备队。不料战情中途有变，邝福照当机立断，命第二梯队改任中央突破的重任，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部队登上山头后，却久久攻不下敌人的碉堡。邝福照通过观察后发现，是因为火力不够猛烈，于是命令调来部队为数不多的机关炮向敌人的碉堡射击。炮弹准确地落入敌军碉堡，敌军一个个狼狈地钻出碉堡。邝福照见状，命令将各团的重武器集中于一起，采取步炮协同的战术，打一阵炮，收拾一片敌人，以炮火开路，掩护部队向敌军纵深，以营为单位分割和包抄敌人。邝福照情急之中想出了这种步炮协同的作战方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反顽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敌人由100多座碉堡组成的防线被逐一摧毁。经过7个多小时的战斗，警备旅共歼灭顽军3000多人，随后又奉命攻击地方重镇姚村，与兄弟部队夹击敌人，两次战斗总计歼灭顽军10000多人。战役结束后，八路军129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特意发来的贺电，称赞邝福照的警备旅这次战斗打得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战争是残酷的，爱情却是甜蜜的。驰骋冀中战场的邝福照与夫人许更生的爱情，就是在战争中产生，在战争中孕育并开花结果的。1938年8月，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伐村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期间，邝福照经人介绍认识了东北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许更生。当时的许更生年仅19岁，虽然邝福照比许更生大6岁，却以忠厚朴实的言谈和英气勃勃的气概深深地吸引了许更生。邝福照也被许更生的温柔和美丽所打动，两人一见钟情。可是按照有关规定，团级以上干部只有到26岁才能结婚，邝福照当年才25岁，还不能结婚。因此会议一结束，邝福照就告别许更生，依依不舍地返回了伊汾区。直到1940年8月，邝福照从太行到晋察冀边区开会，才见到了当时在冀中军区民运部工作的许更生。百团大战前夕，两个人才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结了婚。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婚纱喜酒，也没有喜糖，邝福照和许更生的恋爱和结婚就是这么简单。婚后的第三天，他们就踏上了百团大战的征程。两人相约把百团大战的每一场胜利作为他们新婚的贺礼。这以后，邝福照和许更生相濡以沫，携手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程。 地道战这种被侵华日军惊呼为奇幻战争的游击战术，也一直为国人津津乐道。然而作为这种战术的创始人，邝福照将军却一直鲜为人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邝福照将军传奇的一生。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日军惊呼损失巨大，对华北应有再认识。1942年，随着正面战场的日益稳定，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规模越来越大。 敌人采取铁壁合围、疏壁拉网、踢块清剿，实行所谓的据点、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使大多数抗日政权被摧毁，大批的革命干部惨遭杀戮。一时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笑，平津保三角地带成为了人间地狱。加上八路军战术战法和武器装备的落后，根据地居民常常在对日伪军的反清剿当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邝福照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第十军分区所辖的地域包括霸县、永清等几个日伪军经常扫荡的地点，因此反扫荡的任务显得尤为的艰巨。就在到达第十军分区的第二天，邝福照正在杨庄和地委书记杨英谈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这时邝福照带领的十几个工作人员临时住在一户群众的大院里，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伤亡，邝福照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突围。在杨英的安排和群众的掩护下，邝福照匆匆地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下的、当地群众称之为蛤蟆墩的小地洞里，而且一待就是三个小时。在这个狭小的洞中，邝福照精神高度紧张，他手持短枪时刻对准着洞口，准备一旦被发现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好在鬼子进村后，村党支部书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主动向敌军指挥官大献殷勤，招呼他们喝酒吃饭，消除了敌人的敌意，邝福照等人才有惊无险。就在这短短几小时的蹲地洞的经历当中，让邝福照萌生了一种天才的军事构想。从地洞当中出来后，邝福照对这种以蛤蟆蹲躲过敌军扫荡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他觉得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一旦被敌人发现，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军分区政治部的很多同志就是因为不慎被敌军发现而活活被打死在洞里，也就是说，只靠蛤蟆蹲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想能藏能打的有效方法。那么如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邝福照沉思良久，忽然他的脑中灵光一闪，既然蛤蟆蹲可以藏人，那为什么不能将各蛤蟆蹲连接起来成为地道呢？一个村里的可以连接，几个村里的也可以连接，一个村里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躲到另外的村子当中去，敌人发现了一个，还有很多个，甚至是成百上千个。地道既然可以藏人，那也完全可以做运兵、储藏弹药、作战等其他的用途。有了初步的构想后，邝福照立即和几位分区领导进行了研究，很快他们的构想得到了分区领导人的一致支持，分区当即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二连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邝福照不知道，就是他这一个天才的构想，后来几乎改变了冀中甚至整个敌后战场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态势。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韩涛。邝福照有关地道战的初步构想被分区领导一致认可，分区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二连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他们根据村庄的地形，把全村的主要道路的地下用中字形通道连接起来， 在地道内还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四防设施。邝福照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地道的挖掘工作，对于修筑地道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予以解答。另外，他还亲自设计地道的挖掘图，也就是将地道挖下一段后，再往下挖一米多深，又向前挖一米多深，再往上拉，形成一个汉字的凹字形的形状。往下挖的洞口是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作而成的，预制的木匣子里装满了和地道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游击队员只要从下面往上一推即可以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如果敌人发现洞口进入地道，那么地道内的人可以利用内部的设置的观测系统，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让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无路可逃。在具体挖掘时，邝福照还指示任子木等基层领导，要他们经常向有经验的群众请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效。遵照邝福照的指示，任子木等人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终于筑成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下长城。在修筑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地道里的缺氧、通气和饮水难题，负责地道设计的人员将地道的通风口与地面上的建筑物、自然物，如烟囱、水井、墙顶等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村边、街道、院落等一些有利于发挥火力的角落修筑了掩体和射击孔，并将其与地道连接起来，遇到敌情能将敌人全歼就全歼，不能全歼的消灭一部分有生力量后再进入地道与敌人斗争，直到把敌人拖垮、拖死，最终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为了配合地道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些游击队员还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们在村庄通往村外的路口用砖和土坯砌成了留有错缝的两道隐蔽墙，如果顺着道路平视，像是墙将道路堵死了，实际上还有着一米多宽的间隙，不仅人可以通过，马车也可以通过。人们在墙上设置有多处隐蔽的射击孔，只需派一个战斗小组据险坚守，就可大量的杀伤敌人，让村内的人有充分进行抵抗和撤退的时间。有的村庄还在临街的建筑物和敌人必经的路口附近设置了很多的射击孔，平时当作伪装不用，一旦发现敌情一推即开，各射击孔可以互相策应，组织成为交叉的火力网。在一些大一点的院落里，用地道将其连接起来，可以做到互相支援。有的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桥梁连接起来，成了房连房、街连街、地上空中互相通过、互相支援的立体防御体系。随着地道战实战经验的积累，邝福照又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进行了不断的试验和改进，许多村庄都修筑了能打、能守、能藏、能攻的战斗地道，而这些地道设施一旦在进行作战时，又成为了军政机关领导人指挥作战的临时场所。短短几个月时间，一套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作战方略，在足智多谋的邝福照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得以迅速贯彻实施。在我军整个第十军分区的辖区内，根据地军民在地下、地面和空中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立体式作战系统，这种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地道网成为了八路军与敌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 地道战这种被侵华日军惊呼为奇幻战争的游击战术也一直为国人津津乐道，然而作为这种战术的创始人邝福照将军却一直鲜为人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邝福照将军传奇的一生。 地道战开展起来，地雷的埋设也一天比一天普遍起来，给敌人增加了更大的威胁。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游击队员和民兵埋设了自制的地雷，有的是踩雷，敌人一踩就响；有的是拉线雷，游击队员躲在暗处观察，一旦敌军进入雷区的杀伤范围内，就迅速地拉响地雷，并且发起攻击，让敌人躲不及，跑不掉。在我军撤入地道后，地雷还被埋在很多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的院子里设有假门，敌人推了一扇是个死的，旁边又一扇门，再推时门开了，地雷也同时响了。敌人到鸡窝里抓鸡，地雷从鸡窝里响；敌人到柴禾垛里抱柴禾，柴禾垛里的地雷又响了。总之是搞得敌人防不胜防，人仰马翻。根据地军民的这种新的反扫荡战术，开始的时候并没能引起侵华日军太大的重视，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中，日军遭受到了重大的伤亡。地道与地雷的完美结合令日军心惊胆寒，每次进入根据地的村子内时，常常会禁不住地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有的到了村前侧足而立，不敢迈步向前，有的见到村里交错的房屋和建筑就不知所措，乱了方寸；有的指挥官气急败坏，督促士兵前进，用刺刀逼着士兵进院下井下地道。日本官兵纷纷惊呼，说是遇到了奇幻战争。就这样，匡扶照第十军分区地道战的威名迅速传遍了冀中乃至整个中国，令日军闻风丧胆，一时间各根据地纷纷仿效。冀中地道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匡扶照所在的冀中警备旅也因擅长地道作战被称为地道部队。在后来的北洋堡战斗中，警备旅充分发挥了地道战的威力，一天之内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日伪军的连番进攻，被群众称为了神兵。当地人将这次战斗编成了神兵快板书，几十年来在群众当中广为流传，并成为了一段佳话。解放战争时期，匡扶照先后参加了正太、清风殿、石家庄等战役的指挥工作，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1949年，匡扶照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67军任政治委员。同年4月，他率领部队参加了攻克太原的战役。1950年底，匡扶照与时任军长的老乡李湘率67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匡扶照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政治委员兼第67军政治委员。朝鲜战场上，匡扶照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天赋，克服了巨大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51年，匡扶照领导的67军先后粉碎了美韩军队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歼敌17000余人。随后在朝鲜金城战役中又多次粉碎美军的进攻，战果辉煌。1954年，匡扶照升任19兵团政委。在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勋仪式上，匡扶照以其为共和国建立所做出的卓著功绩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的匡扐照年仅41岁，他也成为了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之一。1958年3月，匡扐照回国后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中共党史和军事学。1960年3月转到地方，担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组织领导地矿、石油开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春，匡扶照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政委。1978年5月，调任铁道兵第二政委，主持铁道兵党委的日常工作，为我军铁道部队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1983年，积劳成疾的匡扶照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人民军队的发展和祖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